世间人笑话学佛迷信，唔知道自己只系真正迷信。好多人强调 要讲究营养，有进步嘅医学只能保持健康长寿。 但系我哋睇到好多在苦难中生活嘅人，佢哋 每日粗茶淡饭，根本讲唔上营养，亦都唔使食补品，仍然活得健康快乐，亦好长寿。 由此可知，呢啲唔系圆满嘅长寿之道。最究竟彻底嘅答案，佛法同我哋讲 系修善积福， 因为 健康长寿系福报，福报必须靠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有修持嘅功夫至能够得到。 现在全世界灾难好多，有福报嘅人再大嘅灾难亦都能够渡过嘅，所以要学习 清净、善良、节俭、惜福， 在大灾难中自求多福。佛法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殊胜，但是念佛人有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摄受，所以超越其他法门。我们想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亦正在想念我们。 凡夫智慧浅，妄想多，对于事实真相不明白，所以总是放不下，盲目的向心外求法。 事实上一句阿弥陀佛已经具足圆满的福德和智慧了。见到阿弥陀佛就是见到十方诸佛，当我们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佛的光明、愿力、神通就会加持我们，等我们亦都有好像大菩萨的能力，见到一切诸佛。 这样的大神通力，佛在大乘经上讲，必须是七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证得，但是念佛人即使是下下品往生，承蒙佛力加持，亦可以有咁圆满嘅神通威德。 所以话净宗系难信之法，令到我哋能够快速咁超越诸佛菩萨历劫嘅修行。密宗持的是心戒，所有宗派里面以密宗的戒律为最严格的。 杀盗淫妄，样样好像在这里做，但是心底清净无染， 所以成就就最殊胜。这个是佛法中的博士班，必须经过这段修学才能够成佛的。 事相上不做，心里面不一定清净。 事相上样样都做，但是心地呢就无染污，事事无碍，这个是真正的清净。阿弥陀佛有广大的德能和受用， 我们每个人的智性亦同阿弥陀佛一样，有广大的德能受用， 只是阿弥陀佛的智性圆满流露， 而我们却被障碍盖覆住，不能够透露， 这个是众生的苦处。所以佛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就是教我们 去除所有的障碍， 亦令到智性圆满的流露。生老病死， 一切众生都无法子避免嘅。所以佛陀教我哋，只有念佛，才唔会被病苦恼海。 一切病痛都系从妄想执着产生嘅。 尤其现代医学讲究心理健康，我哋只要 想佛念佛，接受佛力加持，身心世界都会美好庄严。 这个是最圆满的心理健康了。真正念佛人的确是不会老，不会死，亦都不会有病的，因为 一切法从心想生， 心中只有佛，佛无病，自然是无病。如果一个人好健康，由朝到晚想病，亦都会真的有病的。所以 要真正相信佛法，才能够得到殊胜的利益。 我们不念苦，不想病，日子过得幸福健康又快乐， 即使往生极乐世界，亦是活住走的，冇死的痛苦。 所以中国人讲返老还童，我们真正懂得佛法的理论方法境界，自然就不难做到了。无量劫来生生世世，我哋学佛都走错咗方向，只有呢一世走啱咗啦。 能够遇闻大乘无量寿经，系第一稀有嘅大福报。 夏老居士讲，对于呢个法门能够真正认识、专修、专弘，真正系亿万人中难得有一两个。 遇到而唔能够深信、专修、专弘嘅，亦算系有福报。只是仲未成熟啫， 所以大家要珍惜呢个殊胜稀有嘅因缘，认真修学啦。修行嘅根本系观念。 观是睇法，念是想法。 我们的想法、睇法有错误，将它修正过来，这个呢就是修行。但是一个人要真正知道自己的过失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中国古人讲， 唯有大圣贤才能够知道自己的错误。 我们天天对照经本，都不能找出自己的毛病，厌恶非常深重。所以修行一定要将自己身心的污染点点滴滴都去除干净。往生的标准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讲的都摄六根正念相抵，简单的讲就是 专想专念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不夹杂不间断。 不但不能想世间法，想断烦恼，想一心不乱，想度众生，都是妄想。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是正念， 除了一句佛号之外，其余的都是妄想。正宗修行的宗旨目标都在无量寿经的经题上，目标是 大乘无量寿庄严， 宗旨是 清净平等觉。无量是指圆满的圣德， 在一切无量之中以寿命为代表，表示才能、智慧、德行、上好、光明等等，通通都无量。 庄严是讲外相具足真善美慧， 只要我们依照正而不厌、正而不邪、觉而不迷的宗旨努力地去修行，前面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的。 修行的方法是念佛， 无论用观想、观像、持名都可以，重要的是不违背修学的宗旨。如果念佛很认真，心中还是迷邪厌，这样念佛呢一定有偏差了。世界人过年是喜事，欢欣鼓舞，觉悟的人就觉得很悲哀。正如普贤菩萨所讲的， 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 距离死亡的日子一日比一日近，一年比一年近，哪来的快乐呢？这个是觉悟的看法。 所以学佛要时常保持高度的警觉心，了解事实真相，用高度的智慧解决问题。 世间人只看眼前，眼光短浅，只有觉悟的人眼光远大，只能够看到事实的真相。佛菩萨同我哋讲，眼前有福，将来就无福。这个福报呢是假的，眼前快乐，将来不快乐，这个乐呢亦都不是真的。所以一般人睇修行好苦，觉悟的人好明白，只有修行成就才是真实永恒的快乐。真正愿意放弃经教老实念佛的有两种人， 一种是彻底觉悟，一种是善根非常深厚。 这两种人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中成就的，如果不是这两种人，就会有疑惑。 疑是菩萨的最大障碍。 真正相信净土法门的人，一句佛号已经足够。金刚经讲， 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。 以净土法门来讲，就是信心清净，得利一心不乱，成就念佛三昧。 行菩萨道， 就是过菩萨的生活。菩萨是觉悟的人，我们凡夫迷惑颠倒，所以就要学觉悟了。 修学的方法是， 首先要读诵经典，然后认真求解，将经典的教训作为自己思想言行标准，和自己的生活融合成一片，这样就是 行菩萨道。 修福要把握机遇，不需要等待的。譬如写财了，有几多就写几多。 如果要想等钱多的时候再做，往往就会丧失机会。 但是修福要有智慧，知道乜嘢是真善，乜嘢是假善，才能够真正利益众生的。 普贤行是乜嘢呢？整部花严经就是普贤行的典范，里面有圆满的理论、详细的方法，还有善财童子53参表演给我们看。 普贤行的特色是广大平等的心行，只要远离一切分别执着，无论是圣人凡夫，所有的生活行为都可以称为普贤行。 所以它的内容多姿多彩，非常之丰富，里面没有善恶、是非、邪正的分别，一切是平等恭敬的。 凡是有相对对立的想法和做法，都不是普贤行，都不能够完成佛道。 因此普贤行不能做表面功夫，一定要从内心修起。诸佛菩萨修学的原则是 清净、平等、觉， 但是在日常生活待人处世的表现却是千变万化，所以菩萨讲求权治中道。 中道就是懂得顺应环境，善巧方便，将事情处理得好圆满。 我们凡夫心不清净，在复杂的环境里面看不清楚，于是呢就胡思乱想，事情越做越弊了。诸佛菩萨心地清净平等，所以有智慧，人事物样样都处理得好圆满。现代人心从根本上坏， 根本就是孝敬。 一切大乘经典都跟我们讲， 孝不单止是对父母，还要扩展到对老师、对三宝，以及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，它涵盖一切的宇宙人生。 我们现在待人处世， 对于喜欢的贪爱，不喜欢不满意的就起嗔恚心。 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，我们一丝毫都没有做到，这个呢就是从根本上坏了。十方诸佛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，这个事实在理上讲得通，事相上亦都是如此的。但是为什么诸佛都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而不念其他佛的名号呢？这个其中有两个原因。 一，无论修学任何法门，最重要的原则都是专精， 所以世尊教我们专念一尊佛，自会成就的。 二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都讲缘分，没有缘分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成就。 阿弥陀佛发48愿，愿度十方一切众生，同众生结的缘是最深最广的，所以诸佛都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。如果念佛的功夫是得力，心地清净，一切事情虽然不去想，亦都会做得好的。 因为清净心能够照见， 面对一切人事，心里面非常清楚，处理起来就不会有差错。 这才是真实智慧的流露。 世间人总是费尽心思，设计筹划，不知道只有清净心才可以真正地解决问题。 我们对于因果道理虽然有信心，但是未必是很深切的信心。深信因果的人一定会百分之百做到，做不到就表示我们还未曾深信了。为什么会信心不深切呢？ 因为凡夫迷惑颠倒，不明白事实真相，起心动念第一个就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，所以不能够深信。 如果深信，佛同我们讲，这个身体是假的。既然身体是假的，那身外之物哪有一样是真的呢？只有因果才是真实的。那佛经上讲， 身体是果报，身相、容貌、健康属于正报，生活享受以及一生的遭遇是依报。 这个都是自己前世种的因，今生自己受果报，边个都没办法超越，只有深信因果的人才能够超越的。中国古圣先贤与大乘佛法的伟大处就在于心量广大，真正没有一点私心，所以他们的言论教训都是从心性自然流露。我们汇集这些经论古书典籍的精华介绍给世人，目的呢就在于促进世界和平。心量广大无染污，念念只为协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绝对不去争名夺利，的确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如果能够多读古书，慢慢熏陶，人心就会安定，天下自然太平了。古德教我们， 文旁不变， 世间自有公道，何必辩白呢？这个是一个人人君子的胸怀。 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 凡事一笑了之，等时间去澄清事实。俗语都常讲， 日久见人心， 应当学忍辱先人。 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 忍辱是德定的基础。真正深信因果，就不敢起恶念了。 见到两个人不和，我们心里面明了，这个是他们的业报，不需要打抱不平， 自己遇到逆境吃苦受罪， 要知道逆来顺受，随缘消业，绝对不可以怨天尤人， 否则冤冤相报只有越来越惨烈。全心要人口，别人对我不好，自己还是保持清静快乐。如果怨恨在心，将来一定有苦报。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是由证得初果衰陀换算起的，亦就是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 亦就是错误的见解。 见惑可归纳五大类： 一、身见， 就是执着身是我； 二、边见， 就是现代人所讲的相对论，一切法相对存在等见解； 三、见取见， 是为果相之成见； 四、戒取见， 就是因上的成见。 五邪见， 除了上述四种之外，一切不正确的见解都是属于邪见，因此末法的凡夫障心福薄，想要出离三界圆正菩提，除了这个大业往生的念佛法门之外，其他的都难以成就。大业往生是这个法门最殊胜的地方了。十回向，回念佛心，向佛心主。我们专念阿弥陀佛，将个心安住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安住在一句圣号上。咁佛心安住喺边度呢？嗱，经上讲，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 呢个系我哋学唔到嘅，我哋仲系安住在阿弥陀佛圣号上老实念，等到见到阿弥陀佛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咁就明白啦。 如果认真嚟讲，冇一佛不住于阿弥陀佛。 十方三世一切嘅诸佛系冇唔赞叹阿弥陀佛嘅。阿弥陀经原名，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因此念阿弥陀佛名号，就系称念一切诸佛啦。古德将不思议归纳为五种： 一、横超三界，不自断惑。 大乘佛法除了念佛法门之外，都要断惑的，方能成就。这个不是凡夫所能够做到的。而念佛法门，只要伏住烦恼，念到一切妄念不起现行，就能往生。这个是众生人人有份的。 二、即生西方，横据四土，非由渐进。 我哋以原教为例啦，原教初信断烦恼，与小乘初果同等嘅。但智慧功德咧，小乘嘅衰陀换系不能够同佢相比嘅。因此初信到七信生凡圣同居土，八信到十信生方便有余土，初住以上至入实部庄严土。这些呢都需要渐进，唯有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生一齐生。 本来凡夫大业往生是生凡圣同居土，而阿罗汉是住方便有余土，大菩萨住实部庄严土。 凡夫往生后却天天能与诸上善人俱会一处，上善是指等觉菩萨啦。这个是十方刹土所没有的，因此下下品与上上品实无差别，这个是西方净土所独有的。 三、但持名号，不假方便。 即是不需要借用其他的方法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老实念到底，不必夹杂参禅持咒等，就能大开缘解，一生成佛。 四、一七为期，不借多生时劫。 这个是表示修正时间的不可思议，一日至七日就能够成就，人人都有足够的修行时间，只要死心塌地如理如法地老实念佛。 五、持一佛名，即为诸佛护念， 不易持一切佛名。 弥陀名号是一切如来所赞叹的，每一尊佛都劝人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 因此有人念佛，诸佛都欢喜，都赞叹，都护持。 不思议中略说五种，我们生生世世都受用无尽的，要得到佛菩萨加持保佑，就一定要好好修行方可获得。念佛法门是大势至菩萨历劫修行中老师教导他修学的方法，亦就是念佛三昧了。念佛的方法很多的，但可归纳为四大类。 一、实相念佛。 实相是念自性佛，自性要怎样念呢？不是口念心想，口念心想是属于是念，离开口念心想，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念了。换句话说， 就是对自己真心本性真实的明了，就是念实相。 这个和禅家的明心见性是同一境界的，只不过是名字不同而已。参禅可以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念法由是念念到理念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 心开就是理念，就是明心见性， 不入这个境界是不能够明白的。 二、观想念佛。 古人多用这个方法，但是象法时期之后就很少人用了。原因是 佛的境界太高太微细，凡夫心粗劣，虽然依经教来修，很难观成。 从第一观到第十二观，一观比一观微妙。第一日观，观成是开眼闭眼，一轮红日都在眼前，一切事一切处亦都在眼前，到那阵时往生就没问题了，但是很难观成。第二水观，观大海结冰，西方极乐世界是琉璃地，同这里的翡翠相似，但实际上是不能够相比的。如果观成功了，则于任何地方看起来都是流离地。 三、观像念佛。 无论泥塑、木雕或金属铸造的佛像，就是要日日看，将佛的相好印在我们白色田中。 修这个方法要有福报，例如屋企里面要设有佛堂以及庄严的佛像，不必工作，生活有人护持，每日至少要观八小时以上。 因为离开佛像，功夫就中断了，所以说要有福报。 四、持名念佛。 一心执持名号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样呢就是正念相继。有怀疑有夹杂都不是正念相继，这个呢就是持名念佛的秘诀了。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劝导众生往生西方，都是以持名念佛为第一的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持名接近实相，功德不可思议。 而且金刚经上讲，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 以观想成就往生之后，还需要将这个印象去除，因为相是虚妄的嘛。 持名就要将名去掉，因为名是假名。 念佛相应，名比相容易去除，就是讲明持名与实相接近，所以佛劝我们持名念佛。 念佛三昧的功夫又深浅，因此往生后的品位呢亦都有高低的。世界一切都是假的，因为带不去嘛。既然是假的了，那又何必斤斤计较呢？ 真是能够带去的是念佛三昧，应该知道念佛是成佛最近的一条路，这一生当中就能够成就，这个是其他法门所不能够比的。 法相唯识宗的初祖窺基大师在《弥陀经通赞疏》中亦都承认念佛法门是顿搞， 顿是顿超，一生就圆满。 意行疾止，意行是容易修，人人都会念，人人都能够念。 疾至是快速到达，念佛是最容易成佛的无上法门。 平常人只知道念佛可以往生，而不知道往生之后就一生成佛的了。因为往生就得到无量寿，所以是一生成佛，不待来生的。我们往往看到一些不识字穷苦的老太婆，好像很无知，一日到黑只知道念阿弥陀佛，看到他们往生都 非常自在，有企住坐住，不生病，预知时至，自在的往生， 这个比知识分子实在高明得太多了。原因就是他们都能老实念佛。反观一些知识分子都是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的，所谓自古诗人妄想多， 妄想是做六道轮回之业，我们决定不能够学。 修行人知道的事越少就越好，认识的人就越少越好，所谓 知事小时烦恼少，识人多事是非多。 感知明白老太婆的老实念佛的确是不简单的，是真有智慧的人，他们只是世间第一等人。真能放下，原因有二。 一是宿世善根发现， 例如阿公阿婆不识字而能够老实念佛的人。 二是对事实真相透彻明了的人。 所谓为上智与下愚不疑，这两种人呢都能够做到彻底永不改变的。我们是哪一种人呢？不上不下的中间分子。 念佛既不老实，对事实又不能透彻明白， 这个是最麻烦的，是学佛的大障碍，往生成佛的因缘错过是非常可惜的。有净土即是永明大师所讲的有禅有净土，关键在一个有字。 念佛人心中有净土，这一生决定往生。 不能往生是因为虽念佛但心中没有净土，净土是心净，心净则土净。什么时候心清净了，就真有把握自在往生，预知时止。 如果能够再断或修善，咁就系修福。临终时唔生病，自在往生，呢个系极大嘅福报。 自私自利系恶，利益众生系善，仲有私心妄想，咁就免不了病苦啦。真系一切都系自己修得嘅，因此咧要有殊胜嘅果报，则需有殊胜嘅因行。 修行着魔有两个原因， 一是宿障深厚， 想除去过去生中的业障，只有老实念佛； 二是不用善心， 喜欢神通感应，不老实，这样就最容易着魔了。大家要知道佛菩萨都有神通，但不用神通， 因为魔亦有魔通，如果是以神通做佛事，就变成佛魔混淆不分。 修行主要在修清净心，心不清净，魔就有机可乘的了。念佛心着重在个心字，不是用分别心意识心念佛，而是用真心刀摄六根正念相继的方法去念佛。 念佛心是清净心，是正觉心，觉而不迷的意思。 佛号就是心，心就是佛号，这样的心至真实，至叫一心。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心去念佛了。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要接引的对象是念佛人，而念佛人的标准是信、愿、行三资粮具足。 阿弥陀经是一部专门劝人深信法愿真行的经典。 牛益大师所著的《弥陀要解》中讲六信： 信字、信他、信事、信理、信因、信果。 对这个六信要完全相信，冇怀疑，咁就叫做信。眼不取色，耳不缘法。呢、这个不取唔系叫我哋眼不见色，耳不听闻，你可以看可以听，但不可取。这一取就迷了。 取就是执着，缘就是妄想。 所以佛教我们 眼见色不分别不执着， 这样来外面的境界你会看得很清楚，因为你所看到的是真相。 分别执着就是成见，一个人有成见就很难相处， 因为他的心里头有他的是非善恶标准存在，他拧这个尺度到处去量别人是不是标准呢？不是标准的。为什么不是呢？ 因为每个人所见的是非善恶都不相同，因此不是真的，是虚妄的。 若果见到真相，这些标准通通都没有了，心是清净的、平等的、无成见的，咁只系真正公平。呢个系凡圣不相同嘅地方。牛益大师讲： 真能念佛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即是大布施；不复起贪嗔痴，即大持戒；不计是非人我，即大忍辱；不间断、不夹杂，即大精进；不复妄想持续，即大禅定；不为他其所惑，即大智慧。 是一句弥陀，果然一修一齐修。 量寿经虽然分量唔多，体、相、理、事、因、果都讲得好圆满嘅。 呢部经就系阿弥陀佛嘅化身。 我哋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一切想法、睇法、做法，如果都能够依照经文100%做到，亦就系阿弥陀佛嘅化身。 呢种修学方式喺大乘佛法里边，真正系登峰造极。 所以古大德称赞系如来所说第一经，帮助我哋呢一生自行化他，圆满成就。佛陀教我哋自行化他，不但系自己明白道理、认真修学，更要尽心尽力咁将佛法介绍俾大众。 众生早一日认识佛法，就能够早一日觉悟，离苦得乐。 好多人听闻佛法之后，都深深感叹自己学佛太迟啦。所以我哋传播佛法嘅速度要快。 我哋耽误别人，将来别人亦会耽误我哋。 无心嘅耽误虽然冇罪，但系一定有过失。 有心嘅耽误，做嘅罪业就更大啦。 菩萨能够在贪境中不起贪心，亲境中不动亲畏，是因为他有远大的志愿，正确的目标方向，所以能够 忍人所不能忍， 在境界中不为所动， 又能够精进用功， 不但自己修清净心，更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的帮助众生，不求回报。 行人所不能行， 所以自利利他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。身体不好是业障，我哋身体唔健康，表示业障仲未消除，所以要有真正嘅修行功夫，命运自能转变，业障自能消除。修行要发大心，如灵验经上讲： 将此身心奉尘刹， 要将身心奉献俾无量无边嘅诸佛国土， 是则名为报佛恩。 呢、这个咧就系、是、真正嘅报佛恩啦。学佛修行就是学真诚，儒家所谓诚意正心，亦就是佛门讲的发菩提心。 菩提心是彻底觉悟的心， 彻底觉悟的人一定会牺牲自己成就大众，念念都是损己利人，所以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不需要做作，自然就会流露出温和善良、恭慎、节俭、礼让的气质啦。 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， 想到别人缺失，就是自己的烦恼。每个人都有善恶，有丑陋亦有光明的一面， 阿罗汉尚且有习气，更何况是凡夫呢？ 即使他有九面是丑陋的，我们亦要舍弃，只见到他光明的一面，这样才生得起恭敬心。 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，没有恭敬心的人，道业绝对不能成就的。修学其他法门，遇到冤亲债主来扰乱，是在所难免。但是我们只要发心念佛，佛光就会铸照加持我们，一切妖魔鬼怪都不敢接近，在修行道上非常安稳。 念佛人心心念念都在道上，道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 三业清净就绝对不会有魔事，着魔都是因为我们心不在道上。圆顿根性人念佛必定往生，而且品位不低。如果不是圆顿根性的人，就需要培养，方法就是读诵大乘经典，或专念无量寿经，先将经文念熟，然后遵照经训修行， 将经中所讲的道理、教诲、境界都能够应用在生活之中， 时时认真反省自己起心动念有没有和经训教诲相违背。如果行为和经训不符合，就要依照经典改正了，这样就叫做修行。要真正将经上所讲的全都做到，这样呢就是积功累德，自然就养成圆顿根性。佛经上常讲五浊恶世，现在这个时代不但物质环境有严重的污染，人事环境亦非常恶劣。 不但贫穷人过得好苦，富贵人亦都不快乐，还有很多有权势的人每日都觉得苦恼不堪。 人与人之间往往是冤家聚头，讨债还债，苦不可言。有利益的时候大家亲如兄弟，冇利益嘅时候，再好嘅朋友亦视同陌路，连父子兄弟亦会因为争名夺利而反目成仇，骨肉互相残杀。咁嘅情形在现代社会我哋就睇得好多。再睇物质环境， 不但空气、水源早已经严重污染，就连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嘅用品，有好多亦都会产生副作用。 我哋自己不但烦恼好多，而且对于是非善恶一无所知，只会盲从附和。咁嘅情形佛陀早在三千年前就睇得非常清楚啦，所以称为五浊恶世。真係 内有障碍，外有恶缘， 彻底觉悟嘅人一定会勤奋努力的修行。